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280章。砖碎就继续喺度讲。第六盏灯，鬼灯。所指嘅唔系真嘅鬼，而系诡异嗰个鬼，系代表一啲诡异嘅力量。比如我哋而家所讲嘅特异功能啦，比如超人啦、蜘蛛侠嗰啲咧。砖碎谂到豆腐嘅智商，所以咧就打咗个比较简单嘅比喻。呢、这个鬼灯事实上咧系指可以等人哋获得一啲非人嘅诡异力量嘅。咁第七眼灯呢就係、是、神灯啦。呢一个神灯係要喺集齐前六盏灯嘅基础上边先能够发挥作用㗎喎。据说呢一盏灯可以等人成为神成为仙。听到呢度我心里边有啲明白啦。我讲咁唔通呢支队伍係想嚟搵呢七眼灯。砖碎冇答我。只是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淡笑，他一边好靓仔又一边奇丑的面组合在一起，给人一种非常诡异的感觉。他说知木国诡异的消失，流传最广的讲法呢，就是毁灭了知木国的是一场地震，城池和国人都被掩埋了，而那七盏灯亦都被掩埋咗喺地底。当然啦，亦有讲话，据说呢一批嚟自地底嘅民族又返去地底啦，或者讲又回归咗地狱。历史嘅真相系点就已经唔可以考证，但系呢一批顶尖嘅好手聚集埋一齐，就是要向住呢七盏灯而去嘅。我就联想到揭安之前所讲嘅嘢，心里面一动。我讲吴偃师当年挖出咗一个倒住生长嘅树，唔通就系同呢个知木国有关？正系喺呢个时候，揭安就啱啱醒咗，睇嚟佢就可能听到咗我讲嘅话，佢就钳咗两声，跟住就讲。你哋而家就系企喺知木国曾经嘅土地上边，我就望向咗砖碎，砖碎就岌咗下头。嗰一封信嘅信息量系好大嘅，据说信中讲嘅嗰一棵古怪嘅树就系被称为黄泉鬼树，系知木国人喺地底同埋人间来往嘅通道。吴偃师啊，无意中挖到咗呢一个黄泉鬼树，不过喺当时究竟发生咗咩事？等到佢要向皇帝进言，话要修建崖山宝殿嚟镇鬼，咁就已经系不得而知啦。总之咧，姓白呢一个人当时收集到我哋而家所知道嘅呢啲资料，已经系非常之难得噶啦。甚至啊，净系确定知木国嘅位置所在，亦都费咗好大嘅功夫。可能阿爷同埋呢个砖东来之间嘅时间差，嗰缺失咗嘅六年，嗰一批人净系喺度打探紧鬼族嘅事，直到六年之后确认咗呢个知木国系位于呢个地方之后咧，嗰、那个人先同阿爷写咗呢一封信。我听到呢度嘅时候，心里边就涌出咗两个念头。一个呢就係唔通阿爷亦都想要搵呢啲灯，咁佢想搵又係搵边一盏呢？係想等自己嘅仔复活啦，还係想长生不老，或者係想获得力量呢？第二个呢就係呢个故事听起嚟真係匪夷所思。老实讲呢，我心里边真系唔信咩七眼灯有咁神奇嘅力量嘅，依、这个又唔系话咩阿拉丁嗰啲咁嘅神灯，而阿爷嘅性格啊，点会咁容易相信呢啲空穴来风嘅嘢啊？砖碎讲完呢、这个事情，就喺我心里边已经有咗个大致嘅轮廓啦。一切嘅因缘 都是传说中那个地鬼王的七盏灯，而阿爷之所以被诱惑，八成八是抱着试一试这样的心态，可能他想着救回生自己的仔，结果就一去不回。而这个吴偃师在寻找这个精金石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就挖出了知木阁那一棵的黄泉鬼树，他就是一位异人，亦都不知道当时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。所以这个晋言呢，编造了什么阴司宝殿之类的东西，建造了这个崖山宝殿来作为掩饰，并且就留下了一支队伍作为守护，其中甚至可能还有自己的后人添。这一批人专从祖坟世代在这个大山之中繁衍，直到了有人开始打起了崖山宝殿的主意，所以呢这个揭安就会反抗。或者就在这个对抗的过程当中，揭安的仔就出了事，这样先使到揭安更加就仇恨我们这些外来人。而这个整件事的关键亦就是那一个神秘的姓白的人了。首先那个姓白条友一定就是非常有名望，或者是非常有本事的，不是的话他都没办法去集结这么多的好手。于是我就问了尊瑞，他知不知道究竟姓白那个是哪个呢？尊瑞就说，在之前我就向上追索，圈里面姓白的以鬼王陈思远的师父白老四就为尊，不过20年前白老四就已经死了不知几耐了，当时还真是没有那一方势力是姓白的吧。还是顾文敏的心思敏捷，他一路静静地听，以阵时他见到我们讨论姓白这个人的身份，他就细细声地说，其实揭安肯定见过那个人。我一听心乱打了个突，心想是的，为什么会不记得了呢？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望向揭安了。他又由于失血过多，蜡黄的皮肤现在就显得有些发青，中宫就已经被他喂了一些食物和水了，队伍里面最好的医药都已经用了在他的身上，算是履行了尊瑞之前的承诺。我一想到阿爷他们一班人好可能当冲亦都是中了他的招，跟住我忍唔住心里面把火又嚟啦。不过即刻我又只能够暂时将呢啲咁嘅火气就压低，问阿揭安关于我阿爷同埋嗰一批人嘅情况。揭安之前所讲嘅交易呢，而家虽然冇明讲，但係我亦都明白过嚟。佢哋原先就係世代守护呢个崖山宝殿嘅，但係个仔就惨死，揭安心里面八成呢都有咗其他嘅諗法㗎喇。可能佢亦都准备抛弃祖坟，諗住搵到咗呢个起死回生嘅灯，所以呢佢就想同我哋一起搭火。毕竟諗起要喺呢个千年之前嘅地下遗址里面去搞嘢，咁咪绝对唔係佢呢个唔识得落地嘅老坑而可以做到嘅事。由于呢个交易嘅关系，揭安呢就开始变得配合起上嚟啦，就讲咗当时嘅情景。首先鬼狐呢就唔係完全俾人哋制造幻觉㗎喎。佢所制造出嚟嗰个境界係一种虚与实结合嘅嘢。比如讲呢简单嘅理解就係佢係拥有激发空间变化嘅能力。譬如消失咗嘅崖山宝殿，原本係唔可能产生啲咩物体记忆嘅。但是因为这个阴阳湖的境界的激发，所以呢就可以产生出来。因此那些死在崖山宝殿里面的人亦都是真实的。至于阿爷那些一班人就并没有死了在崖山宝殿里面，他们都是一班的高手，一番这样搞作之后，自然看出这个幽灵宝殿不妥的，好快就有人找到了那块石碑，而那块石碑就是一个界线，就好像知木国人阻止外人进入的界线一样。 至于究竟是边个发现呢，就已经唔再重要啦。总之阿爷一班人呢，就并冇话死咗喺崖山宝殿里面啦。佢哋系逃咗出嚟，并且人数仲几多添。不过佢哋就并冇死心。喺嗰个时候，揭安系一个30几岁嘅壮年人，势单力薄咁养育咗两只鬼狐。但系讲实话，鬼狐呢一样嘢呢，一旦睇穿咗就好容易破解嘅。所以鬼狐嘅能力唔会再对阿爷佢哋嗰班人造成太大嘅威胁。揭安就好焦急啦，但系亦都冇办法。几百年之间，人事啊更迭，上饶村早就已经唔系以前嗰个上饶村㗎啦。随住外族嘅通婚、经济嘅发展同埋一系列嘅时代变化呢，好多人就已经唔记得咗，甚至已经唔知道自己嘅使命添。更加多嘅人只系将佢作为一个古仔。严格意义上讲，揭安系崖山宝殿嘅最后一位守护者啦。而家呢一位咁嘅守护者呢，已经系不复存在啦，因为佢就会同埋我哋合作埋添。呢一样嘢就系历史嘅无奈，无论系乜嘢嘢都唔能够抵挡时间嘅侵袭。咁喺当时，揭安亦都无计可施，就只能够暗中咁观察阿爷佢哋嘅动静啦。揭安系用咗一句话嚟形容，嗰支队伍里边每一个都大有本事嘅。而佢哋加埋一齐就成为咗一个通天彻地嘅队伍。佢哋用各种嘅专业手法嚟定位呢，佢哋嘅信心内心亦都十足。佢哋係有勇有谋，几乎係无懈可击添。喺个长达半个几月嘅定位之后，呢一班人终于呢就好似确定咗咩咁，开始就大张旗鼓咁打洞落地啦。呢一次嘅工程好大，由于系地处深山，就唔可以避讳人嘅，所以呢地洞呢就大开大合。严格意义上嚟讲，阿爷佢哋挖嘅就系盗洞。呢个盗洞同普通嘅地洞系唔一样嘅，呢个系倒斗挖蘑菇嘅先辈们一代一代咁累积落嚟嘅智慧，通过唔同嘅大小落铲嘅方式，倾斜嘅角度，再结合唔同嘅地势，可以打出咗最简单但系又最稳阵实用嘅洞。呢、这个盗洞呢就打到好深，再加上崖山宝殿嘅沉陷，好多嘅地方都已经塌陷咗，而且同啲黄泥呢就混埋一齐，所以盗洞出现咗好多嘅分叉，耗时亦都好耐，足足一个几月。佢哋就只有根据宝殿嘅形势，先能够判断出嗰一棵黄泉鬼树嘅位置。挖到咗嗰棵树，咁就意味住揭开咗地鬼族隐藏千年嘅神秘面纱啦。由于阿爷佢哋已经落咗地，咁啊不利于监视，所以呢揭安当时呢就跟到好远，一心就想搵机会嚟收拾阿爷佢哋。只可惜呢这个机会一直都冇，因为阿爷佢哋就係咁就消失咗。由于就真係跟得好远啦，亦都唔知係边一日，揭安先突然间发现，再都冇办法发现咗阿爷佢哋嘅踪迹。呢一班人俾佢形容为彻天通地嘅一批人，不过就係咁，就好似同水分一样咁蒸发咗佢。就係因为呢一个，揭安先更加去畏惧呢一个地下嘅宝殿，佢亦都更明白，如果自己想救个仔，恐怕就真系冇咩希望啦。我听到呢一度，心里边就沉甸甸嘅。我追问咁讲：你冇话俾我哋听嗰个领队嘅人系咩样噶噃？揭安就皱咗一皱眉头，佢讲：系一个好普通嘅年轻人。非常普通嘅，好奇怪，我到而家居然都唔系好记得佢具体嘅样喎。专帅呢就一语道破玄机，佢话嗰个人肯定系喺个面度做咗啲手脚，就算你諗起嚟都冇用，嗰、那个唔系佢嘅真实面貌。咁我哋就冇喺呢个话题上边继续扯落去啦。 事情发展到而家，好多嘅事实都已经有咗眉目。当年陈慈死咗之后，阿爷一个人嘅进展就非常之缓慢，眼前就毫无希望，所以呢，佢就会喺中途将希望就寄托于此。不过谂唔到就，唉，我就叹下口气，眯上只眼，等自己嘅心情冷静下先。豆腐啊，拍一拍我膊头讲：，哎呀，节哀啊！好歹我哋都有多啲进展啦、啊，亦都算系高位啊，陈老爷子在天之灵啊！呢、这个时候就听到啊，揭安突然间就打咗个哨子，一隻黄毛嘅动物就喺个林间嗰度一闪而过，又冇咗踪影啦。跟住揭安就讲：，境界已经啊冇咗，我需要休养，后日就带你哋落地啊！